繁星几盏照沧海桑田，雨间飞过楼阁与峰峦，阅尽阑珊是岁月。青云山下八幡花走无边，河阳深处寻几段梦幻，回忆缠缠淹没着年月，恩怨情仇在中尘人间。莫叹往昔莫问前尘，此去路漫漫，几段情缘几回艰难，才晓